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 David。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聊到了关于工作计划的制定，工作目标的制定啊，这个目标明确了之后呢，就需要行动了。但是有很多职场朋友啊，有一种困惑，就是我目标定的还可以，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水平不灵。我们都讲嘛，没有金刚钻不能揽瓷器活哈。我水平不够的话，我再有目标的话，我没有办法去完成，也是让人很痛苦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昨天呢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工作计划以及目标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培训和学习， 要有目的的学习，有规划的学习，这样才让学习变得更有生产力。 那现在这个对于职场人士来讲的这种培训有哪些方式呢？ 培训的方式上无外乎就是这三种。第一个是要自己学习啊，自己认为需要学什么就自己去买书去学习，或者看视频，或者在线上啊参与一些课程。而另外一种呢是公司提供的培训啊，一般都是专业型的 企业员工内部培训哈。 对，然后第三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公司外部的外训。外训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流行啊，也是一个我们说目前来看啊是个潮流啊，也是一个方向。 那你个人感觉这三种方式哪种对于员工个人来讲更重要呢？ 我觉得这三部分其实都重要， 都重要， 都是资源 啊。但是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自己知道哪些方面缺失，那我自己去学，那我会学得更好。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企业给员工提供的一些培训，可能呢，他所提供的这方面呢，我并不缺失，或者我还挺好、挺不错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每个人呢，应该给自己一个定制化的培训，一个定制化的这个目标和过程。比如说，如果我自己知道我缺什么，我可能首先会把公司内训做一个评估，比如说我参与了公司内训已经很多了，我知道公司内训的套路流程，对吧，他的目标是怎么回事，技巧，那么我自己培训以及后面的外训，那我就可以清晰地做出选择，哪些我可以自己学到。你比如说像领导力这种课程的话，我自己自学，那前期可以顶多看看书。实际上来说，领导力的培训是很难通过自学一下子能练出来的， 啊， 它可以通过外训来提升。但是说如果通过语言培训来讲呢，那么自己练其实是打基础嘛，对吧，那么出去呢外训呢可以怎么样呢，哎，进行对练啊，对答案。所以我觉得这种这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可以有不同的定制化的思路， 所以这方面也要明确才好哈。 要明确。 哎，说的这三种方式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个企业培训呢是企业花钱。自己培训呢可能自己还要掏腰包。 是啊。 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自己花钱的那一部分呢就会更加的慎重，更加的重视。那我们再来说说啊，通常我们想去参与培训，想去提升自己，无外乎就是有几种目的。就我要换工作了，或者说我要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希望老板给我升职，给我加薪，多挣钱嘛，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愿望啊。 我觉得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课程或者培训方式跟进。比如说，如果为了加薪晋升的这种培训，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培训呢，是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完善自己啊，把业绩做起来，这才是什么呀？就是培训最终的目的。而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碎片化学习、偷学等各种其他的办法去学习，也可以怎么样呢？就是采取什么呢？就是干脆拜师啊，抱一个大腿在公司里啊。其实跟人家一对一的学也是个很好的办法，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阶段，他的培训也不一样。比如说中高层管理干部的培训、领导的培训、基层员工的培训，大家谋求的方向目标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培训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培训完全是为了谋生的需要，是一本基，是一项基本的技能。但是对于中高层次的这样的岗位的人来说啊，他的培训工作不一定是为了谋生那么简单，是为了谋薪，因为对他来说呢，工作的挑战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培训的时候呢，看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是很关键的。 但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培训是什么时候吗？培训的是什么呢？ 培训的是一个香港人给我们培训的家具售卖的技巧。 哦，当时你还是在做销售是吧？ 哎，对对，刚毕业 这是企业安排的是吗？ 对，企业安排的，对，内训。 你觉得有用吗？当时觉得 很有价值啊。 嗯， 我现在都能给你把这个家具说得很清楚啊。对啊，我可以跟你说个几十分钟没有问题，而且一个价值不高的，我们可以把它的价值给你塑造出来。他当时给我们做培训讲的很多的细节历历在目，比如说销售的法则呀， FABE 的原则， F stands for feature， 代表的是产品特性， A 代表的是 advantage， 就是产品的优势， B 呢代表是 benefits， 你能因此得到的收益收获，然后最后的 E 呢代表 evidence， 就是我们说的产品的成功案例啊。所以 FABE 法则成了销售的常用的法则，所以我当时能把一把椅子真的都说活了、所以为了这个真的是自己在展厅里练了好多好多的遍。 那其实当时你做的这些培训，或者说当时你所学的这些，跟你现在所从事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有啊，现在发现都有关系啊，就像乔布斯说的、connecting the dots， 连起生命的点，没有白做的事情。在这个没有正式进入教育行业之前，也接受过导游的培训呢、导游的系统化培训，拿了英文导游证，对吧？包括我说的家具，那这些都是需要的。 嗯， 啊，期间还有一段时间这个导弄字画，那你是要去民间也要接受培训，只不过是非正式的培训。什么是右上彩、右下彩？那画的成色，对吧？各方面都需要去看。那些呢，就是怎么样呢？偷学啊，跟人家学。当然了，这种事情就可持续性不是很强啊。如果做文玩能坚持下来的话呢，又真的有这个兴趣，其实现在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呢，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职业发展的目标，定向的培养自己，我觉得才是最有意思的。 但是当时在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啊，你有想过就是我需要去学这些东西吗？是自主的去想吗？ 其实我觉得为了生存是关键，在当时 是基本是吧？ 对，大家想不了那么多、这个阶段就做好这阶段的事情就可以了。想太多了，一个是自己本身就没有那个方向，也没有那幅画面，所以眼下有什么，活在当下嘛，冷暖自知，眼下的事做好。 想要学习，其实现在有很多职场人士想要去再次深造学习，目的也很单纯，我就是想多挣工资。 对啊，这就是可以分成那种考级的，比如说这个铸造师啊、会计师啊、CPA 这类的，然后审计师啊，那这些证书拿到手，包括消防证书啊、技术类的，比如说电焊证书啊等，这些都是怎么样呢？可以提升自己个人的这个，我们管它叫 credential 啊，就是说个人身份感，这个个人分量的砝码的这种证书是很有意义的。没有这些证书，确实是很难从业。职业资格证书在美国是非常火的，在中国也现在火起来了。做护士如果没有相关的护工证书啊、护理证书，根本不能从业。所以这些呢，都会成为人们想办法提升个人收入 的手段，这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关于培训的话题啊，不管是企业培训也好，还是说个人自主去培训也好，其实目标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很明确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涨工资，然后换一个更高的职位，有些人可能就是我就是想学习，我就喜欢，这都是不一样的。 嗯，是。还有的呢，就直接选择就是回学校啊，再造啊，直接上个硕士、博士，然后呢，再寻求发展，甚至干脆出国留学啊。我朋友圈里呢，就是挣了钱了这两年，然后把挣的钱，然后再出国一次，再继续深造，也不少。 对，其实学习总归是一件好事啊。 嗯， 但是呢，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从校园当中走出来很久了。 嗯， 让你再回到校园那种感觉，你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尤其是心理上的准备，因为我们久而久之的那种惰性已经养成了，再去每天面对书本，甚至去像同学一样去写功课，然后考试，是不是这个心理能力、承受能力也要提前的建设一下呀？ 其实这个回校园呢，回归校园的培训不一定是那种学生状态， 嗯， 极有可能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是我的朋友圈里的人哈，那么他们可能想提升了怎么办呢？好办，考一个雅思七分啊，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多年在管理这个领域这个岗位上的这种经验，那么他可以申请什么呢？国外的一个奖学金，比如说振奋岭奖学金啊，英国的 Shivering， 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呢？如果通过的话呢，可以在英国学习一年的时间再回来，还拿一个硕士啊，但论文得在国内完成。这也蛮好的，回到国内以后呢，可能就会从一个普通的岗位然后又上一个新的高度。 嗯， 这也是很好的路啊。 他还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啊。 比较幸运的。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也都自主去培训过，而且参与也实施了，也自己花钱了，但是效果往往不佳。比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去学英语，有一阵儿这个学英语很火，其实现在学英语也挺火的， 嗯， 然后就去还报了个班儿， 哦， 成人班儿，还花了好几万，然后每天呢还就很有动力的去离他家很远的那个学校去上课。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英语怎么样了？支支吾吾。就是他其实貌似学了一些，但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现在想学英语提升英语的人真的是很多，然而呢确实能做出正确选择。记得有一个朋友啊是一个高级经理啊，高级经理，当然现在的话呢他还仍然在快销行业。他当时想学英语找到我，看到我当时在台上讲英语很有范儿啊，他说我这想跟你学英语。我后来没有收他，尽管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啊，这英语最好的学法并不一定是怎么样呢，你非要报课，首先呢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基础，你要深的一点基础都没有，你踏踏实实报一个课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嗯， 如果你要是有基础的话呢，我觉得他有基础，我评估了一下，我说你可以去英语角对练。第二呢，是你疯狂的看电影，而是一部电影看几百遍、上千遍的看，而千万不要说几十部电影每个看一遍，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来，结果他采用这个方式，不到半年的时间，自己的英语就脱口而出了。但是他的强度是有的， 啊， 强度是有的。 嗯，对，我觉得他学习还是挺有目的的，他知道自己学了之后会去干什么。 对。 但是我这个朋友后来我就跟他聊，我说你为什么当时想起学英语来啊？他说我有一哥们儿也学了，哟，后来他儿子出国了嘛，天天跟他儿子在那聊天，聊得特好。他英语基础没我好，但是他现在比我好，所以我就脑门一热，我就也学。最开始他去很有动力的学呢，就是还有一丝热情啊。但是后来他说我再去的时候呢，我就没有什么热情了。那我说那为什么你还去啊？他因为我花了很多钱呀，啊。 对，现在 花了很多钱，如果我不去的话，我好亏。哪怕我就去了，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嗯。我也是花钱了。 我怎么闻到了健身房的味道？ 有这种感觉，就很被动的 哈。健身房的感觉， 嗯，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有私教课，现在也在等着我去，对吧？ 啊，那这种培训我就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哈。 其实我觉得人还是要先定目标啊，目标明确，然后你做这件事情。市面上英语的培训机构就那么几家了，就是说成人的培训机构。但这几家机构的话呢，它也有学出来的。他有学不出来的， 嗯， 我觉得学出来的人呢，大多是你就能判断他的基本功都还不错。我觉得在于零起点的这个基础的阶段呢，如果非要在这种高端的机构学习，我认为成本太高了，意义不大。零成本，不可能，你不花钱不现实。 你可以找一些什么呢？找一些优秀的老师带一带。线上的学习和所谓的人际对练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就是基本功比较薄弱的人的这种问题，还是应该找一些什么呀好的老师带一带，然后呢扎扎实实的从基础上先想办法一年内稳扎稳打的把基础打好，然后再用一些所谓的线上训练呢，对吧，一些交互的平台啊来提升自己，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有一定的把握了。 嗯， 不能让人家给你扫盲，大机构帮你扫盲的成本太高了。 对呀、啊，好几万的是吧？ 都是好几万呢。 是， 对。 嗯，虽然说我们举的是一个自己学习英语的例子哈，但其实相对于其他的培训来说，意思都是一样的。 是。 目的要清楚，就算你是学习英语也好啊，学习这个语文也好，就是你学完之后你打算是做什么？其实他就没想好他做什么，他就说看别人一学学挺好， 对， 觉得挺有意思啊。 跟风学习哈。 嗯， 对。 还有一种就是。目标也挺明确的，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报一些什么机构啊，参与一些比较高端的学习，他们的目标可能并不是为了学习，就是想通过这个学习这个圈子去增加一些人脉和资源， 嗯、社交型学习嘛， 这也算是一种目的，是吧？ 对对对， 嗯， 有一家机构呢，在全球确实很火，有几百个中心，啊，上万个学员，我们说这样的机构呢，其实在欧洲的时候呢。如果看到这个品牌在欧洲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是一个提供社交服务的一个中心，在中国却成了教学平台。 嗯， 所以现在来看，确实这样的平台吸引了一部分极为相似的人走到一起啊。我觉得呢，这个社交平台是可能会让我们得到一些人际交往上的一些个收获。啊，但是大家呢，如果真是为了交朋友，我去来这样的地方绝对没错。如果想真正学习的时候，其实还找一帮真正学习的人很重要。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参与这种培训啊，就自己花钱培训的话，就目标要一定要很清楚，我来干什么？ 对， 我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对， 就算是交朋友没有关系。 我参加过这样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学生都非常的高端，每人领一张票啊，领一张票可以领酒水。然后呢，整个环境呢就是非常的优雅，那都是学员呐，那每个人都一年都不少交钱的、嗯、啊，一年都是3万起步吧，基本上。结果呢，我们发现其实大家娱乐性更强一些。你看看每个人的这种谈吐啊、气质啊，其实他们把什么呢？把英语现在当成了一种社交货币， 都得会说是吧？ 学英语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就是你英语讲得好，就代表你的社会地位。这个呢，我觉得就像。人们说曾经说法语啊是属于是什么贵族语言一样，它也变成了社交货币。当它变成流行因素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并不思考为什么要拥有它，只是知道别人有，那我也需要有。这个特点现在越来越明确，也就是说，那你可能你在社会上混得好，社会地位高，匹配的除了怎么样呢？名车豪宅以外呢，还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标签了、 哎、这成了标签了， 嗯， 对吧？但是说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总觉得缺点什么。现在好多人学英语也有这个意图，给自己啊增加一个什么呀社交货币的一个分量和价值。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呀，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告诉大家呢，尤其是职场人士啊，因为学习是很重要的。当然呢，有些学习呢就是目标明确了之后呢，你才能够为之更加努力的知道这个自己确定要得到什么，获得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也会出现一些误区。 我觉得误区主要是选错资料，选错老师。比如说某位老师提出的235定律等等，其实他自己都不一定研究明白，然后他搞出一套定律。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培训官，包括我们自己读的书，那个作者的人的真实的面貌和水平。可是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啊经过什么包装的名师，那他可能是某大公司的一个 CEO 或者是首席执行官，类似这个级别的人，甚至是创始人。但是我们如果凭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眼光，不一定能发现在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的成功法则是伪法则，你学了他的伪法则之后，我觉得影响力不一定很好，大多是破坏力 啊、 所以盲人摸象呢会最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就是片面的看待一件事情，认为这么做就是对的。其实大多数的成功都属于系统化成功，不是做对一件事就成功了。比如说你的产品研发、销售、市场管理各个环节，我认为研发是一切，或者问销售是一切，这都不对。成功是个系统化的成功，所以一个人要能整体上判断自己该学什么，应该有一个什么呀系统化结构化的思维。比如说 我的成功需要很好的，第一，我其实他的技能是一方面，他情商也需要提高， 嗯， 对不对？那情商高的人，再加上好的技能，嗯，再怎么样呢？还需要提升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人是全方面的，比如说你的德商要不要提高，你的心商要不要提高，综合的去考虑。你做事情是在帮人，对吗？尊重人，是利他，这个我认为在技术指标上也很重要啊。单纯提升一方面都是不够的。 对，最终的目的是我的薪水要提高。 对，薪水提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也有人讲 GDP 的提升并不代表着社会的进步，这是这个国外的一项研究。那你个人薪水的提升和业绩的提升，能不能代表你个人幸福感的提升呢？ 嗯， 其实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更多的是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丰收。 对，有些人确实通过学习之后加薪升职了，钱挣多了，但是并不幸福了，因为他更忙更累，更没有时间去享受幸福了。 嗯，对，因为他的培训中没有这块儿。 嗯， 没有关于如像广东就开始打造就是幸福嘛这个概念给老百姓。所以这点来讲，我觉得每个人也要打造自己的幸福感。幸福感等于金钱，对吧？物质这类的还要加上什么呀？我们的家庭幸福，包括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这些都应该是个人培训当中考虑的一部分。 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学习不仅仅是这个知识的扩充哈，应该更丰富一些， 对， 层次更高一些，面更广一些。因此这个拜对师门也很重要哈。 嗯， 如果这个师门拜错的话，可能 误入歧途。 误入歧途 啊，这个是很浪费时间的。 除了找对师门这个误区之外，还有哪方面容易出现问题呢？ 选对正确的培训方向啊。嗯，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成长。 嗯， 就是在判断自己的成长阶段，你这个阶段需要什么方向抓准呢，很重要。如果你在技能上需要提升，那你就找准你的技能缺陷在哪里，然后去补，或者天分在哪里去优化啊。如果找对方向之后的话呢，你这一年的工作马上就会有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就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如果是比如说在职场中的人和创业中的人，他接受的培训也是有区别的啊，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应该为自己啊的实际需求明确这个培训方向。举个例子啊，说比如说这个月啊，像我们公司那就安排出去外训呢，就是学习会销啊。会销这个培训，那去年呢下半年呢就是销售类的培训进行强化，对吧？单兵作战能力，那会销呢又是个集团作战，所以不同发展阶段的培训方向是不一样的。像我上半年呢就是关于什么呢，就修心上面的培训我花的精力就多一些，下半年呢在技能上呢就开始实操了，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的专业呢其实是等于什么呢，叫用心加技术才等于专业啊。那么每个阶段不一样，把握好方向就可以。 嗯，对，因为每一个个体也不一样，每个个体实际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目标要明确， 嗯， 才能够找准方向啊。 对呀。 好，在第一时段即将结束之前呢，我们再请戴维老师呢给我们讲一些职场上的实用英语。 好的，我们中午啊都喜欢出去吃饭，而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分享自己啊，我这顿饭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啊，可以有很多种说法。一个说 delicious， 当然你说你一个成人去说 yummy， 嗯， 让人感觉有点 小 儿科， 对， 小 朋友总是说 yummy yummy， 对不对？ 嗯， 啊，那我们应该说什么呢？比 you gotta try this， 这又有点感觉，对吧？哎，不够正式，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正式，但表达妥当即可。比如说我们这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表达法，听一下例句大家感受一下。 I just had a super duper meal in this restaurant。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刚刚在餐厅吃了一顿超级大餐， super duper 就是超级的意思，它的规格要比 super 还要高一级。这是很多人其实特别希望怎么样呢，哎，希望你去关注和认可它的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网页相当的漂亮，那么 Welcome to my super duper website， 对吗？那么 super duper 就是一个很棒的形容词，说这个星期日特棒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星期日。那么我们把这个星期日呢就可以写说成什么呢， super duper Sunday 啊。当然这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作口语，也可以用在什么呀，哎，节目的名称都是可以的。 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节目。 对， 怎么说， 非常棒的节目 It's a super duper program。 好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节目，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再见。 Neither one of us knew why. We didn't build nothing overnight, 'cause a love like this takes some time. People swore it off as a phase, said we can't see that. Now from top to bottom, they see that we did that. Yes, it's so true that. Yes, we've been through it. Yes, we got rushed. Yes, see baby, we've been too strong for too long. And I can't be without you, baby.This ain't for you. No, this ain't for you. And if you got it deep in your heart, and deep down you know that it's true. Come on, come on. Well, let me see you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Fellas, tell your lady she's the one. Fellas, tell your lady she's the one. Oh,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Ladies, let him know he's got your line. Look him right in his eyes and tell him we've been too strong for too long. And I can't be without you.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 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嗨，大家好。 嗯，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呢，也是强调了一下关于培训的一些话题啊。培训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对于员工来讲呢，首先可以增强就业能力，另外呢能够特别实在的获得比较高的收入，还有呢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职业更加稳定，另外呢让自己更具有竞争力，所有这一切呢都是为我们的这个职场道路能够更好的走下去来做的。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现在这个学英语热啊，这个热度一直都不减，而且呢也成为了很多场合呀必不可少的一门。 基本上懂英语和不懂英语的职员的月薪收入平均差距是3500元。 哦， 老数据还是啊。 哦， 我们说整体上来说，懂英语的人收入是要高一大截的。 所以这还是个加分项哈。 啊，这是个加分项。 嗯， 原因就是你比如说，真正在一些特别优质的外企，你的收入还是挺高的。 嗯， 懂英语和不懂英语人晋升的空间、晋升的速度都不一样。 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个学英语热嘛。 嗯， 而且也是分为几部分，一部分就是本身从学校出来大学毕业啊研究生毕业啊英语就有一定程度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基础差一点，为了能够更好的保住自己的饭碗， 嗯， 更具有竞争力，然后重新去学习一下。 是 于是乎呢市场上就出现了很多这种英语培训的机构。 嗯， 我们去参与这种自语培训花很多钱，但是呢这个失败的例子也是不少的。 这个英语学习给我的感觉啊跟进健身房去健身好像是挺相似的。三分钟热度还是很多的。 嗯，就每次开始的时候对自己的期望值都很高。 充满激情。 对，目标定的也很明确。 嗯， 但是学习我觉得不管是学习什么它都是一个苦差事。 对， 你必须要坚持下来，没有那么容易。嗯， 是。尤其是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觉得语言学习啊，在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它可能成了语言成了一种社交货币。我英语讲得好，我人又长得漂亮，对吧？又帅，所以呢，可能会在职场社交当中呢有加分项。 嗯， 这毋庸置疑。如果一个女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话，那她职场当中真的不能说顺风顺水啊，她的机会就是多。 对，所以说现在那个少儿英语的培训也是水涨船高哈，非常的火。 嗯，对。然而呢我们说有一些点恐怕在培训当中大家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而他们又特别重要。举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发音。说这英语能交流但发音不好的话，其实我们说发音不好就相当于一个英语没化妆裸着，那样子挺可怕的。 所以如果发音不好的话，这个英语培训本身来说，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学习方式的问题。如果你学了半天没有能力进行自学，也就是老师一停，这就跟治病一样，药一停人就不行了。那这样的学习说明什么呢？没有好的方法和习惯的这种伴随，这种学习是不可持续的。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有兴趣和有即时效果。有时候学习的时候如果看不到效果，没有兴趣，它持续不下去。也可以简单的讲叫成就感，就是做一件事情我能坚持下来，大多是因为能看到结果，有成就感。 哎，说到这个吧，我就觉得有些人就是学英语也蛮有激情的，也能够吃苦，但是就是没有成就，学不出来。这个跟天赋还是说跟什么有关系吗？ 跟方法有关系。 跟方法有关系。 还是跟方法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你沉闷的在那儿学一个一个比如说新概念呢，那么这个学新概念学习方法就很多种。其实对于成人来说，学习新概念的时候放弃的人和坚持的人同比。我教过新概念的一个学生，他学过六遍新概念，我说你学第六遍了为什么还在这里？他学不明白啊，他怎么都学不懂这书，那还要坚持学。我说这个很奇怪，因为我教了50多遍新概念了，我这个很有感触啊。我觉得真的失败的人群是前赴后继的往前冲啊，屡战屡败，然后呢屡败屡战。 他为什么会失败？ 原因其实就是没学明白。我们说啊，真正学一本书啊，要学透它，要快速的把书能看薄啊。如果看不透这一点的时候，这书啊越看越厚，就说明学出毛病来了。 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会学不明白啊，那他如果说那他怎么样才能学明白呢？像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呢，首先呢在明确目标之后，真的要选这套书吗？第二是真的选这套书用什么方法呢？这本书可以用词汇、语法、阅读、刷题的方式，这是一个基础方法，还可以采用逆向英语的方法，对吗？也可以采用什么思维训练法，它的角度非常多，还可以把它变成听说教材。我刚才这已经说了4-5种方法了。也就是说一本书有 N 多种学法，取决于你的目的。 明白了，就是其实他学习是肯定没有错的，但是他有可能这个方式方法选错了。 对，而且呢路径，现在其实真正意义上能够帮你走出来的这种老师，首先你看他自己走出来了没有。那他教你发音的前提他发音好，他教你口语自己要能表达，他教你阅读的时候他自己一目十行，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不够专业啊，我们没有办法有火眼金睛的能力一眼就识别出这个老师到底适不适合我。 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问题所在，这就叫做知识不对称。说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懂的话，对方随便，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在于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自己发音都不灵的人然后教人发音。中文也有这现象，就是播音主持的一些这个私教的培训呐、然后呢线上的课堂啊，然后他做完了以后呢，有一些人就听着，就你这发音还教我们。 对，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懂。 对， 不知道这是坑，所以就还在往里跳，而且是揣着钱往里跳。 是啊，还是要真的是要不懂的话多拉几个人一起看一看，对不对？ 找懂的人帮你， 找懂的人帮你看看 呢，辨识一下哈。对，我觉得这就可能就跟程度不一样，你要去学习的这个方式方法要区别开来是一个道理。那我们就细细说一下吧。那学英语也是分很多程度的，有些人可能就是大学毕业那个水平，有些人可能就是更进一步提高，但是在提高的基础上呢想更提高。那么针对于不同的水平，我们在职场上想要进一步培训的话，怎么去让自己找一个更适合自己同时最后能够有成就的方式方法呢？ 我想还是第一步要明确目标。哪怕你是零基础，你的目标定在那儿也行。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参加这个培训呢一般有几个目标，有的是为了职场升职晋升需要职称考试，所以他会考什么呀？考3级 哈， 三级。有的是为了考3-1口语的9级，是为了拿职称。那这个我觉得这类的就很明显，三级大学英语3级大多是为了职称嘛，包括人人说英语也是考职称用的。我刚才说这3项考试都可以作为职称考试的评判标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他要你出具什么你就考什么，他人家考你听说你就练听说，考读写你就练读写。我觉得这类的目标性的话 特别明确， 就很好把握了，对不对？因为书在那儿摆着呢，然后呢考试在那儿，标准在那儿摆着呢。 这样的也有专门的针对于这种考试的那种机构、 哎、 是吧？你就直接奔那儿去就可以了。 对 啊，就是为了把这个证拿下来。 而且现在这种机构也不多了，能给你培训的人也不多，所以基本上好办。 好办， 啊、对， 而且还简单一点。 就是、不好找，但是好找到了就好办啊、嗯。一般都比较专业。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那些纯零基础的那些个。可能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不知英语为何物的这些人啊。 目前在职场上是不是零基础的应该还 有 也有 啊, 我们什么人都见过、 哦、 对。如果真是纯零基础的呢，我们一般建议啊，就是看时间表，他要能全力投入，说我不得不在半年内出国，因为急着学英语大多数人都是距离出国还有半年的时间都不到，甚至才开始觉得哎我要学英语了。因为他考虑的是比如说我不想找一个什么呀生活助理，把我的所有隐私都知道了，办点什么事儿都不方便，什么事儿都靠翻译，这个日子其实挺难熬的。尤其是一些比较富有却在这个就是语言上没有经过什么呀啊学习的这样的人，那对于他来说，我认为实用是第一位的。就是怎么样，他适合于找一个人做他的语伴儿。语伴式学习， 嗯， 就别学那词汇语法了、直接就进超市， 嗯， 直接就生活现场，直接模拟进厨房，哎，做着做着饭，这是 cutting board 啊，知道这是切菜板儿，chicken bouillon 啊，就知道它是鸡精，啊，那边的 mayonnaise 蛋黄酱，当然这些都不是英语啊，都是法语，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走一遍，一来一往，他熟悉了，先把听力词汇量搭进去了，再让他说。他开始说不出来不要紧，他说个大概齐就可以。我认为啊，这个现在呢，就是人们追求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下都能追求到。你可以富，但你不一定马上贵得起来，因为贵，富贵的贵啊，是要拿时间、拿精力、拿几代人拼出来的。 嗯， 可能你这代人只能富啊，做个暴发户，但下一代人也许成为贵的，叫富贵，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现在及时的去修补，我觉得也是来得及的。这类人采取语伴式训练法。 嗯，这部分我觉得也还好一点哈。 嗯， 也比较明确嘛。 嗯， 那这样的语伴好找吗？ 在机构里找老师，在网上找老师都可以，我觉得，啊，找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就可以了。 对，用不着级别太高的，也没必要。 但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误区？ 啊、 比如说，因为我对英语完全基础很差，那这个老师的水平，我怎么去辨别呢？ 老师的水平。在线上进行一对一约课，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平台有的时候有标准，有打分，有级别定制，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呢，直接去一些英语培训机构去咨询，通过试听来去判断也可以。对，但是自己在就是线上找一些没有任何的平台做三方背书的这样的老师，他有可能就是教完以后也有可能会发现问题颇多，比如说他会经常调时间。他经常不能按时上课，取消课程，甚至直接怎么样呢？出现了你最不希望的那种现象，就是消失了啊、 嗯！ 这样的现象，我觉得网上约私教要注意这点，因为这个呢，人家可以不对你负责任的，很多时候。 对，因为他有时候欺负也是欺负你不懂。 对， 因为你是零基础嘛，你不懂嘛。 对、嗯，还是有机构背书的好。 嗯， 虽然可能会多花一些，但是起码机构跑不了，啊，个人真的是。不太靠谱， 嗯，实体店说白了就是哈， 实体店 哈， 是、嗯、 好，还有哪种情况呢？ 就是在大学学过英语，但是哑巴，哎，这类的人呢，其实是因为他的消极词汇过多造成的。 哦， 消极词汇转化成积极词汇，大概需要重复30遍才能被启动起来。 我记得我身边有不少都是这样的朋友， 对， 就是你让我写可以，你让我看也没问题， 嗯、 你千万别让我说，一说就傻。 对呀、啊，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呢，有3种训练方式。第一个是呢，通过电影学习，就一部电影反复看，零敲碎打，慢慢的吸收，这是我觉得可以考虑的最重要的打基础的第一步，先激活自己大脑中所有的词汇，尤其先激活听力词汇。至于能不能说，可以放第二位。第二步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参加一些英语的社会活动， 嗯， 啊，公益的社会活动，比如说英语角。英语沙龙或者付费不是很高的这种啊，通过这个呢来激活，这个建议可以考虑在第二阶段实现。第三呢是通过什么呢？ 第一、第二阶段都差不多的时候，第三阶段可以通过网上的付费的一对一训练，找一些水平高一点的老师进行对练。不要天天练这个问候语，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对，找什么呢？找一些专业领域定向的去进行训练的这样的老师。 嗯， 也不一定非要用欧美的外教啊，哪儿的都可以其实，因为你不一定能够，我们说你接触的都是美国人啊。我做导游的时候说，我想多见点美国人，哪那么容易啊？多见点英国人，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的是丹麦人啊，然后还有芬兰人啊，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没得选的。 嗯， 所以什么人的英语都得听得懂 啊。我发现就是这一部分人吧，有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他们还不是不懂，还懂一些，但是呢在懂的过程当中呢，跟比他们更懂的人去交流又怕丢面子，老怕说错， 嗯， 反而更不敢说，是不是这个心态也要调整一下啊？ 这个心态很正常， 对，是很正常。嗯， 是英语要求这种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化也要跟着做一个调整。如果你用汉语交流的话，你可以内敛一些，说话的时候兜点圈子哈，都能理解。出于各种考虑啊，但是英语不一样，英语本身就是 direct and open， 就是直截了当，而且呢是夸张，它要更大方一些，更夸张一些。所以我们英语的使用者呢，最好啊。你像在我们这个自己平时做培训的时候，都要求做动作，要对孩子们 哦， 要展示出来。为什么声音要大，还要展示，还要带腔，语言语音语调和情感，其实就是要把语言文化融入到培训当中去。而成人学习也是有这个问题。如果你用中式的思维去表达，用英语表达的话，其实这是打折扣的，折扣打得非常大。 嗯， 如何去让自己能去适应，我认为成人的情感过滤会有点严重，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说我把一个情感，比如说一个单词 please， 您请 please， 求你了 oh please， 那么这三个就完全是什么呀？三个不同的情感， 嗯， 对吗？这都是有人说过的啊，常见的现象。那我们觉得成人能做到吗？事实证明很多人做不到。 是啊，小朋友反而能融， 小孩可以做到。我认为成人呢需要做到的是语言的功能化，首先要追求能尽可能多听懂啊。至于自己什么时候能进入那个状态，我觉得多积累吧，场合对了，然后它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嗯， 如果非要期待那样的话呢，我们不能返老还童，回到十二岁以前，对吧？那我们只能追求，那么适当降低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像老外那么夸张的讲英语 ，Well, my Chinese isn't so good。啊，说话的时候又是呲牙咧嘴的，然后、 表情好丰富哈， 不太容易啊， 全是表情包是吧？ 对， 有的时候学习对自己也不能太过于苛刻，标准如果说你试过之后达不到，我们适当的降一降，其实反而是对学习的一种促进，因为你会有成就感，会更强一些。 开心即可，别太为难自己。 嗯啊，好， 我们做一件事情只要是处于开心的状态，大多数这件事情都不会太糟糕结果。 学语言游戏重要吧？ 对，维护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坚持住，尽量不要中途停下来，一停要从头开始。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部分哈。那么第四部分可能就是那个水平更高一些了， 嗯， 还想更提高。 水平更高一些的本身就讲得很好的，如果他希望提升呢，他的方向其实还是挺多的，比如说直接出国参与短训，比如说直接参与一些国外项目啊，然后呢他其实需要的是实战当中不断优化自己的语言啊，然后他也可以怎么样呢，就是通过什么呀，融入到老外的圈子里直接优化啊，或直接拿到一个跟这有关系的工作，哎，他就这个方式更好。事实上证明什么呢，就是这个方式的人他通过外面有益的那种专业型的培训能补充的比例也就占到20%左右。 嗯， 那因为他应用能力已经很强了、对，不用太过度依赖于培训。 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拿这个学语言这个培训来讲吧、不一定去找一个班儿，花钱报一个班儿， 是的， 是最好的方式、 对，是的， 嗯，要根据个人情况和你最终的自己的这个目的啊， 没错。 嗯，好，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部分啊，其实都是比较应用于生活当中和一些简单商务的，但其实在职场当中有一部分商务英语它是很专业的。那如果说想做这方面的培训，有什么技巧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啊，这个也是要有几个步骤的。 嗯， 第一个步骤，其实高级的商务英语其实呢就是它依托于是特别扎实的基本功， 也就是说你要有很强的生活英语做依托。我们说有些特别重要的场合谈大生意的人啊，事实上来说他们的生意都是在生活英语中谈出来的，是在高尔夫球场打出来的，是在闲聊中聊出来的。而真正在谈判上所用的那些呢，听力是关键，说变得次要了。比如说有个特别牛的一个英语本身就特别好的老总，他还配了个翻译。那这个过程中他为什么配翻译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希望翻译中间一说话，一帮他 double check 这个想法对不对，听得准不准确，第二给自己反应的时间， 自己可以思考、啊、 哎，很聪明、很多英语特别好的老总全都配翻译。对，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点。第一点要扎实的这个基础语言基础才能讨论商务英语。第二是什么呢？非常棒的听力啊，这个听力是太关键了。其实听力是直接主导整个交流的啊。然后第三步呢，才是我们说的专业用语。专业用语的学习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怎么样呢？我们说我一个朋友，他呢这个被分配到了石油钻井平台，担任那边的工作啊，翻译工作，压力也不小。这石油的单词基本上没有几个认识。给了他一本词典，来吧，一星期以后开工，就是这个结果呀。那怎么办呢？原因结果非常的简单，他胜任了，而且干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基本功扎实。所以基本功扎实的人可以运用这个材料做各种事情啊。所以我们想打造基本功可以解决第三步的问题。比如说我曾经做过的翻译的作品大家都想不到，黑死病、干细胞、耳蜗移植， 太专业了 啊！这些我都做过电视台的节目。以前难道这些火山系列、布尔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都做过社会类的？ 刚看到的时候头大吗？ 害怕担心，其实没啥了不起的啊，做一做哎，就不过如此而已，都是一样的、 一通百通是吧？ 对。然后呢曾经也有过一个开心的一个笑话，做一个什么呀，最简单的就是人与自然类的节目啊。科学探索当时的节目要求有一这一类的叫自然类的，说这个有一种螃蟹叫 pork pie crab， 我们当时都是用词海和这个词霸等一些工具书来做这件事情，结果发现找不着这词儿，后来就问一审我该怎么办呢？一审说很简单呢、啊，这个不行就直接翻译呗。后来我就直接翻译了，翻译出来以后到一审又被打回来了，说你这翻译的什么猪肉馅螃蟹，有这样的螃蟹吗？后来大家就都集体去找，最后也没有找到，就只能说一种小螃蟹 啊。 后边通过配音呢再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其实在专业领域当中呢，很多事情是没法无解的，怎么办？其实就是后面是靠艺术了， 变通一下哈， 信达雅嘛，对不对啊？我想最专业的东西可以用生活来化解啊，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高深啊。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即将进入尾声啊，我们再请 David 老师呢给我们讲一些比较实用的职场英语。 我们在职场当中会经常遇到一些事情悬而未决，悬而未决的事情我们是不好定的，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有一个表达法其实特别好啊，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表达法。 He's still up in the air. He's still up in the air. 他还没决定呢啊，他怎么样了？ He's still up in the air. 那意思就是说他还在空中飘着呢这件事情。而关于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你毕业以后啊，是想不想留在美国呀？ Well, I'm still up in the air. 啊，我现在还没想清楚。我想问问大家，那么大家关于新的一年的培训计划有没有想清楚啊？我相信大家的回答一定有人说 sure thing 啊，我已经想清楚了，而有人会说 I'm still up in the air， 我还没想清楚。对，没想清楚就是在空中飘着。一年之计啊在于春，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会说啊，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啊，大家开始出来活跃啊，活跃起来去约见啊，约见朋友，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关系还是私人关系，说我在等你，等了半天都不来啊，这种现象估计会有。而等这个词我们就今天可以大家分享一个表达法， I'm expecting you， 我在等你。而这个等呢，人们知道 expecting 这个词是期待的意思，但其实呢英美人士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带有极强的感情色彩，因为等 带着感情的等，叫 expect 啊，叫等候。如果说在正式场合也会有人这么用的话呢，那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表达法了。比如说史密斯先生已经在这里静候您多时了， Mr. Smith has been expecting you for quite a while 啊， expect 这个词就显得怎么样，很高大上。如果你在等一位女士或者先生在楼下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然后发一条微信上去就说 I'm expecting you， 我在等你。当然它也是一个电影剧本啊，源自这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一部片子啊，叫第六感生死缘啊。所以人们在表达的时候都特别喜欢有力度的表达啊，今天这个表达法就绝对有力度， expect。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对于水害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